风。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奥自由式滑雪女子波面障碍技巧赛，国家队的谷爱凌最后凭第三跳成绩勇夺银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欢迎大家收听2月15号的自由风，自由风啊，戴希兰你好。 你好。 咁刚才卫生防护中心的记者会就听到啦，咁新增咧系香港新增咧就1619宗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啦。咁其实仲有咧就系5400宗咧系初步阳性。咁喺呢个咁多个案咧，就系呢个嘅个案数字系咁多嘅情况之下咧，咁其实见到咧就而家好多嘅一啲公立医院咧都系个病床使用率咧已经系去到90%。咁已經係一個使用量嘅上限啦。咁所以咧，其實從傳媒報道都見到咧，有唔少嘅一啲確診咗嘅人士咧，都未能夠及時送院啦。咁就算係送到院啊，都未能夠咧及時送上病房啦。咁都見到傳媒就影到咧，譬如話係有啲嘅醫院，譬如元朗博愛醫院咁樣，咁有唔少病人咧需要喺一啲嘅有蓋嘅一啲空間嗰度咧，就係等候上房啊咁。咁而家咧就係醫管局頭先咧就係宣布咗兩項嘅措施咧。去到照顧一啲未能夠咧係送院嘅病人啦，咁包括就係開設熱線啦，同埋設立咧七間嘅指定診所，就俾一啲咧就係初步確診，咁但係咧就未能夠咧送院嘅人士喎，戴希林。 其實咧，依家人數一路咁上升咧，即係好快可能都達到一萬一日都唔頂。如果係咁樣嘅情況下邊咧，就所有依家我哋做緊嘅措施咧，全部爆曬燈。即係限碼達到上限，或者可能有啲措施我哋想做咧，都冇人手去做。咁啊，照我哋嘅理解咧，其實有三個環節咧，都係幾麻煩嘅。一個就係檢測呢個，可能係國家隊嚟咗之後會好啲，但係咧打針都仲係需要做嘅。呢個第一個環節。第二個就隔離，同埋咧係個照顧治療嘅問題。咁呢個咧就最緊急啦，七個診所我相信都供不應求嘅。第三個咧，就我哋都未開始觸及喎，咁依家仲有好多人咧，我哋仲要追蹤佢，去同埋監察住佢康復咗之後，或者咧佢係等緊嘅期間佢嗰個行蹤，咁依個我哋都未觸及嘅喎，所以依家咧度度都缺人手，度度都爆燈，咁呢個問題咧，我相信都要有一個全盘啲嘅考虑先得。 你头先仲即系讲咗好几个环节嘅问题啦，包括隔离设施啦。今朝特首咧都有系讲到，譬如话系希望咧就系再揾多啲新嘅酒店啦，以及咧就系揾一啲咧就系公共屋邨吓，暂时系空置嘅公共屋邨咧，就去到做一啲嘅隔离设施。我哋稍后再讨论呢啲嘅话题啦。不过另一个环节咧，大家都关注就系检测啦吓，因为咧而家咧就系讲紧话吓，有成5400宗咧系初步阳性啦。咁其实咧都累积咗唔少啊，有4000多宗咧。头先阿张竹君医生讲咧，咁就4000多宗咧，就寻日送过嚟噶。咁至于再数翻转头咧，前日嘅话咧，其实咧都系讲紧咧，即系有好多嘅个案送过嚟啦。咁而家咧就系有600多宗嘅个案咧，其实寻日咧都未能够确诊啊。咁所以换句话说咧，其实呢个嘅复检嘅一个工作咧系滞后嘅，因为其实而家咧就大家喺譬如一啲社区检测中心啊，或者唔同嘅途径去做检测之后，见到系初步阳性之后咧。其实卫生防护中心咧会做一个嘅复检嘅工作噶，咁但系呢个复检工作咧， 可能咧就係有一個做唔切、追唔切嘅一個情況。尋日咧，張竹君醫生都承認咗係做唔切啦。咁佢話咧，而家只有75%嘅個案咧，可以喺24小時之內咧進行一個檢確診嘅一個復檢啊。咁換言之咧，仍然有唔少嘅個案咧係初步陽性，但係咧衞生防護中心嘅復檢工作咧係做唔切嘅。咁應該點算咧嚇？都想問問聽眾啊，唔知大家咧係有冇一啲嘅真係不幸啊，驗到初步陽性，但係又未能夠做到一個復檢嘅工作，又或者係可能你即係不幸咧都係即係中咗，咁但係咧就未能夠送院嘅咧。咁不如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自由风倾下。咁啊，戴希林呢个时候，不如我哋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检测嘅情况先啦。嗱，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嘅主席李伟振先生啊，李伟振你好。 主持人，你好， 系嗱，依家卫生防护中心都讲到啦，系而家嗰个嘅卫生防护中心个复检工作咧系做唔切啦。你觉得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吓？有冇办法，譬如私营市场可以帮下手嘅咧？ 哦，其实咧，个喺第四波嘅时候咧，就系喺疫情开始，大家都发觉检测力咧一路都受制嘅啊，因为咧检测咧我哋喺疫情嚟之前，大家从来都唔会话喂点解唔够人去，点解唔够检测量啊咁，冇咪冇，即系冇疫情咪冇咯。但系冇人估到个疫情嘅来势嘅发展啊，去到呢个位置啊嘛。咁喺第四波嘅时候咧，其实咧大家有怀疑咧，咁开始有啲聯繫咗啦，有依家嗰啲社區檢測中心，呢家去到成9間咁滯。咁咧，佢哋其實呢啲社區檢測中心咧，佢哋背後咧，咁有啲係有國內嘅聯營機構啦，有啲係香港嘅機構啦，咁樣。咁啊，佢哋咧，咁啊，國內嗰啲可能當然就有政府嘅特許，咁咪有啲人嚟幫手做咯。而喺香港嗰啲咧，可能佢哋已經係請唔到咁多化驗師啦。咁有時咧，就要揾啲未必已經受過相關訓練嘅人嚟進行個化驗工作啦。咁所以但係好好彩啦，第四波嘅時候點點都湊夠，咁你大家知道哦，我哋依家最多可以做到200,000個檢測一日啦，咁樣。咁但係當時嘅陽性比率就冇呢家咁高啦嘛。咁但係咧，如果呢家即係呢家其實就好似個海嘯式嘅爆發啦，我叫做咁，其實即係類似呢啲好似天災人禍咁。你咁大規模爆發咧，始終咧就好似當初啲海嘯咁，你嘅堤壩可能預100年一次啫，點知佢就高過你嘅堤壩咁，所以嗰個檢測嘅要求同我哋實際嘅檢驗嘅能力咧係冇辦法即時配對到嘅。咁現時咧，譬如頭先你提及過嗰、那個。確診嘅滯後咧，確實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因為譬如即使國內嗰啲國家隊落場啦，咁啊好似而家開咗好多火眼咁樣，再增加啲檢測力，咁檢測完如果仲係要繼續咧去通過嗰、那個衛生署嚟做一個確診咧，可能佢依然咧個滯後咧。只會越嚟越嚴重。如果呢個確診滯後咧，意思即係話，譬如我喺外邊驗咗啦，咁咧就初步確診喎，咁我又唔話得你係啊。咁喺个问题就系话，咁喺一日未确诊，佢可能一日都喺我哋嘅社区游。 阿李伟振，由于我哋要听呢个5:30新闻啦，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阵，可以吗？ 冇问题，可以啊。 我哋电话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61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个案，另外大约5400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个案中，12宗涉及 L452R 病毒株，1598宗怀疑涉及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另外9宗暂时未分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已经抽调人手，加快流程同加长工作时间，希望可以应付需求，尽快喺24小时内确认样本。而所有由医管局化验嘅样本，唔使再交往卫生防护中心重复确认。另外，当局继续调查一啲院舍嘅感染情况。 行政长官办公室话，办公室一名嘅职员嘅新冠病毒快速测试结果系初步阳性，嗰名职员会尽快按卫生署嘅指引交回深喉唾液样本作化验。嗰名职员最后一次翻工系寻日，佢日常工作无需接触公众，佢亦都冇接触行政长官。佢工作时候有佩戴口罩同遵守有关嘅防疫措施，最近冇外游记录。行政长官办公室已经为相关地方彻底清洁消毒，并安排其他相关职员接受检测。医管局公布七间指定诊所名单，港岛同埋九龙各有两间，新界有三间。指定诊所将协助处理病况较轻微的感染新冠病毒人士，俾佢哋可以接受适当的诊治。港岛两间指定诊所是筲箕湾赛马会普通科门诊和坚尼地城赛马会普通科门诊，九龙区是柏立基普通科门诊、九龙湾健康中心赛马会普通科门诊。新界区三间分别是南葵涌赛马会普通科门诊、元洲角赛马会普通科门诊和天水围天业路社区健康中心。立法会财委会举行视像会议，审议270亿元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的拨款申请。多名议员表示支持，并关注今轮基金首次推出的10,000元临时失业支援，希望简化申请程序和尽快批核。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说，会尽快处理，期望三月中至三月底开始申请，会尽量透过网上申请，相关地区中心亦都会派职员协助低收入人士的网上申请，所需的申请资料会尽量简单，包括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户口记录和失业证明等，以便和失业声明等，以便加快审批程序。他又澄清，当政府开放申请之后，有关人士失业一个月或以上就符合申请的资格。民政事务总署亦都会聘请两间非政府机构审核无强积金户口人士的申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显著转冷，间中有雨，随后几日持续寒冷同有雨。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啦，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比较挤塞，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喺坚尼地城爆水管、飞路炸街、善美飞路交界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噶，一啲巴士路线都受影响啦，需要改道行驶。揸车朋友经过现场咧，留意改道指示啦。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唔可以喺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疫情嘅發展啦。咁啊，究竟啊，就係而家嗰個疫情咁樣去到發展法啦。咁啊，香港嘅檢測能力啦，以至到係治療同埋隔離嘅設施係咪足夠咧？咁啊，而家會唔會話好多嘅市民都係等緊一啲嘅檢測結果，甚至係確診者咧係要等待送院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打起立啊！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嘅主席李偉振傾緊啊，請翻佢出嚟先。李偉振你好。 系你好， 系我都想问一下咧，嗱，而家唔少嘅，即系因为疫情嘅发展啦，咁唔少地区嘅市民咧，都可能需要做纳入呢个强制检测公告底下要去做检测啦。咁啊，见到咧就系即系譬如话社区检测中心啊，或者系流动采样站啊，唔少市民排队啦。咁但系好啦，做完采样之后。啊！唔少市民都反映翻，都等咗唔少嘅時間，可能係即係本來咧就可能話係一至兩日咧有結果，但係等下等下，有啲市民講話三四日咧先至得到嗰個檢測結果。其實你見到而家嗰個檢測出咗乜嘢問題咧？因為而家即係政府都要求呢啲嘅檢測業界咧，去到增加嗰個檢測量，去到每日200,000次噶啦，但係咧仍然都係要等咁耐，係出咗咩問題咧？你覺得？ 系，其实头先都讲过咧，系卫生署嗰度有个确诊嘅滞后喺度啦。咁其实传统咧，咁因为最初啊喺即使上一波啦，喺嗰啲确诊人数冇咁多嘅时候咧，咁我哋见到个阳性嘅结果，咁我哋会初步阳性系嘛，咁然后要确诊，因为意思你一确诊咗之后咧，佢可能要接受一个几个星期隔离啊，甚至屋企人咧都要接受一个一个最终睇下边人染疫啊咁样，咁所以呢个确诊啲关咧系重要嘅。 咁但系社区检测嗰度咧吓， 系地区检测嗰度。你地區檢測當然你無論你做幾多都好啦，你都要喺現時嘅系統咧。我意思就話，你地區檢測咗陽性啦，咁嗰個叫初步陽性啊嘛，咁你就再要咧轉俾衛生處嚟做確診啊嘛。 唔係，我講緊社區檢測咧，唔少市民做咗採樣之後咧，即係等好幾日咧先至，都未攞到個檢測結果啊。而你所見係咩原因啊？ 咁當然就係話佢現時嗰、那個第四波帶落嚟嘅檢測力未足夠應付第五波嗰個人數啦，因為你見到佢嗰、那個由確診人數當初第四波可能都係100多人一日啦，最多下咁，但係呢個去到成千人或者幾千人一日，咁你就可以睇到個檢測力嘅要求咧係以倍數咁增加，咁所以如果即使有200,000個嘅檢測力一日。咁但係似乎呢200,000個都唔足以應付呢一波嘅檢測需求啦，咁佢需要增加檢測個能力啦。 嗯，啊，大希臘， 喂，我咧就覺得依家個情況會唔會咁咧？嗱，政府就話要早發現、早隔離、就早治療啊，依個係啱嘅。但係依家問題就算早發現都有兩決嘅，一個就係你去檢測咧，以往啊排長龍啦，依家國家隊嚟咗，可能咧就排短啲。但頭先講你又會有個咧確診嘅滯後，如果呢個確診滯後做唔到咧，根本佢連隔離同埋拎去嗰七間診所又嗰度又阻住曬，咁所以依家個問題咧，我哋依家要諗嘅咧，唔係淨係補翻個滯後嘅問題，仲要嗰個過程裏邊咧，中間即係棘住嗰啲位咧，如果你唔清除咧，咁結果都係一節節即係。出現咗瓶頸嘅喎，咁我哋依家做嗰啲措施咧，不但咧就追唔上嗰個感染，就好似龜兔競跑咁樣，你追唔上咧，嗰、那個疫情一路咁發大咧，變咗好多嘢都產生唔到應有嘅效果，會唔會有依個問題？ 你講得係啱嘅，因為咧呢家其實頭先我就都提及過係要確診啊，因為確診係對嗰、那個病者公平啲，因為一確診咗你要被隔離啦。但嚟到呢個位置，大家睇到個無論咧你前邊嘅檢測 加幾多人做得幾快。咁如果按現時嘅流程咧，要經過確診嘅話，而確診嗰、那個檢測量由受制變成依個瓶頸嘅話，咁啊即係話有好多人咧未要等待確診嘅時間咧，佢有機會感染其他人啊嘛。 係啊， 咁 啊又去唔到嗰七間診所喎，又係啊。 所以咧呢度可能即係我哋要睇下可唔可以有關當局就要靈活一啲啦，睇下究竟我諗現時嘅市民都會接受，喺、如果我係懷疑確診懷疑嚇，咁咧懷疑感染啦，咁好多人咧可能面對呢波疫情都唔介意咧，我可以早啲咧可以接受一個隔離啦，從而對屋企人啊其他人有個保護啊咁樣。究竟流程上可唔可以有咁嘅位置等，即係話甚即係應該。靈活啲運作就係話，哦，甚至如果懷疑係確診嘅，未確定嘅，有冇地方可以將佢隔離呢？其實呢個係重要嘅。如果將懷，因為呢家懷疑嗰啲啊，我哋一路做懷疑嗰啲九成都係㗎啦，好少唔中㗎啫嘛。咁如果你將一啲懷疑確診嘅能夠早啲隔離呢，可能對整個疫情控制就好啲。 Okay. 但係如果唔係嘅，一路都要等確診嘅話呢，喺等待嘅時間呢，其實變成一個防疫，即係防疫嘅漏洞咯，啲人會繼續行嚟行去啊，佢可能會感染到其他人啊，呢個可能係一個問題啦。 嗱，李偉俊啊，就過去嗰個週末咧，咁特區政府就係同咧內地嘅部門去商討抗疫嘅安排啦。咁其中咧，特區政府就要求即係請求咧內地去到協助香港去到提升檢測能力啊。咁但係究竟點樣去到提升香港嘅檢測能力？內地可以點樣幫到手咧？嗱，就即當然啦，就可能好多人就建議話增加人手。但另一个建议呢，就有些报道就讲话啊，会不会可能是将一些香港的样本送上去内地那里做化验呢？你怎么看这个建议？ 两个都是有可能的，但当然如果你说送了上去呢，那个当然是涉及运作时间啦，即是那个运送的时间啦，那个亦都引起一個運送時間、運送過程嘅距離咧，對樣本引起嘅風險啊，呢啲都要考慮嘅。通常呢啲最簡單咧，就係好似大家都聽過火眼啦嚇，已經設立緊。其實國內有好多類似嘅設置嘅。咁如果能夠咧喺當地解決咧，就能夠省卻好多麻煩。因為標本嘅運作咧會運送啊，唔好意思，喺標本運送咧會面對好多環境嘅因素，為温度啊。packing 啊嗰啲咁樣，即係所以你當然如果真係冇選擇，你運上去都係一個選項嚟嘅。但係睇下係人落嚟啊，定樣本上去。咁但係樣本如果要過關咧，暫時係有法例規定，即係話現時我哋嘅血液樣本咧係唔能夠運上大陸嘅，咁佢要做一啲特別嘅批准啦。咁嗰個兩個都係可以嘅，睇下到時佢嗰個整個防疫策略嘅設置，睇下點樣好啲，或者面對緊個需要增加嘅檢測規模去幾大啊？會唔會係落嚟好啲啊？定運上去好啲啊？咁解咯。 國家隊做確診，你覺得點啊？ 頭先我講過啦，確診呢度咧，其實衛生署係即係其實向嚟喺香港都係負責一啲豬頭骨工作，即係嗰啲我哋佢要掌握好多唔同嘅技術。譬如我哋用一個方法做咗陽性，咁佢咧要用多幾個唔同嘅方法嚟確認，所以佢真係要時間嘅。咁當然啦，衛生署做到確診，國家隊都可以做到確診嘅。只要大家係用住同一個方法去做啦，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如果依家瓶頸喺嗰度嘅，咁究竟可唔可以安排到國家隊確診咧？這個都係可以商量到，因為你加速唔到個確診，即係話你後決做幾多嘢，後來做幾多，增加幾多人，佢依個樽頸位都解決唔到啊嘛。咁所以一係咧，你就要將嗰個改善設，我及早將啲人隔離啦，整多啲措設施喺度啦，等佢哋安全啲啦。或者如果不是就要增快这个检即是确诊的速度，两个都是可以的。 好，唔该晒李慧俊先生，多谢你吓。李慧俊咧就是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的主席嚟噶，咁啊 檢測當然是非常重要啦。咁而家就係無論喺社區檢測嘅層面啦，以至衛生防護中心嗰個嘅復檢嘅層面咧，都出現咗咧即係做唔切嗰個情況啊。咁究竟可以點樣做咧嚇？會唔會真係請求內地嘅協助可以幫到手咧？咁同埋而家市民嘅情況係點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但係咧，我哋都聽聽聽眾嘅意見嚇、 啊。 有阿黃女士喺電話旁邊，黃女士你好， 黃女士好啊， 請講啦。 阿主持人你好啊。嗱，我个个案咧就系九号去用自己钱嚟去检测嘅，咁样咧去检测，佢话俾我听系十号中午就有结果噶啦嘛。如果用钱嗰只就，咁我咪用嗰个钱啦。咁我就十号佢又冇结果俾我啦。咁我再十一号又去检一次，因为我哋个大厦咧有咗嗰啲证咧，要检测三次嘛。咁第二日我又系用自己啲錢去檢，因為佢話快啲啊嘛。 二百幾蚊嗰只係嘛？ 240蚊， 係啊，240蚊咯。咁我咧就去到咧咁樣就，我就檢完一次咧，即係檢完第二次我就揸住張紙咧問佢攞九號個結果咯。咁佢話你個手機有未啊？咁我話未有喎。咁佢話你要翻去等咧。等你的手機有你先嚟攞結果啦。我話咁你又話第日有嘅咁樣，咁佢話我哋未搞得上，總之你翻去等啦咁。咁我就咁啊唔係路啦，咁啊翻出嚟啦，翻出嚟咧咁啊佢又係 sell 啲人啊，用呢個咧就快有噶啦，第日十二點鐘係有結果啦。但我又唔憤氣咯，我對嗰啲人講，我話唔係啊，我啊九號啊今日都未有啊咁啦，佢咪拉埋我一邊咯。咁啊嗰個女仔啊已經同我吵話我你個結果未有咁樣啊，佢仲要話喎如果咁耐冇咧，你就證明你冇事噶啦咁喎。 又唔可以咁樣講係嘛？始終未有結果。 咁我就諗住走啦。後屘我又唔憤氣，又喺度係咁睇。我話我唔係喎，我要攞結果，我要翻工嘅喎。我今晚 結果咧嚇，結果 咁後屘結果咁嗰個男嘅就拉埋我一邊，呢次又攞我啲證件去抄啦。抄咗一陣間，咁佢就話：哦，你係確診咗啊咁喎。咁我話你確診咗，一早就通知我啦。我話凡係確診嗰啲咧，你應該畫條紅線，唔好等埋一齊咧先公布啊嘛。咁樣咧，我已經周圍有啦。我話我十號已經去伊麗莎白醫院睇醫生啦。我話即係你周圍有啊，好彩我自己一個人住啫，唔係你搞到周圍都係啦，係咪啊？ 咁你而家咧，而家知道咗， 係 啊，要留屋企喎 嚇。我第二次啊，十一號測，依家都未有結果啊，又係用錢嚟測嘅。咁咧，即係你個承諾啊咩？你唔好話俾我聽話冇冇咧，就證明你冇事啊嘛。 Okay, 明白，好啊，多謝曬黃女士嚇，咁啊。黄女士话即系之前第一次检测就九号啦，咁啊终于有结果就系阳性啦。咁而家医管局咧就俾咗两项嘅措施去到支援一啲未能够送院嘅即系初确者啦。咁包括咧就系热线啦，同埋指定诊所。咁就唔知帮唔帮到大家咧。咁啊跟住仲有听众李女士喺度啊，李女士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请讲。 系我就我先生咧六号刘津仔，咁就九号初步确诊嘅。咁、咧，我就七号咧就觉得自己有啲喉咙痛唔舒服，咁、就八号咧就咁啱我自己攞血压药复诊，咁就睇医生啦。咁即系我觉得我即系老公多数传染咗俾我噶啦。后屘我老公话即系九号九号初步确诊， 系。 咁佢都要家居隔離㗎啦，嗰陣時都。咁因為呢診所開俾我嗰啲藥呢撳唔到我啲咳，我咳得好犀利呀。咁我就再嗰晚呢我流完口水三點鐘，跟住再行去博愛醫院急症嗰度呢，我係由五點鐘等到第二朝七點佢先俾我走。咁嗰晚呢係好犀利嘅啲風，每小時八公里呀。 你喺一个即比较通风户外嘅地方咁样系嘛？ 系啊，喺停车场嗰边等。系啊，有一家人咧，个先生陪住个仔，同埋唔知系咪佢太太，佢等咗一个钟头，佢觉得唔对路，因为太冻嗰晚，同埋啲风真系好犀利。 佢有啲有禅房嘅，但系喺侧边。 OK， 嗱，咁最后点啊？最后点啊？ 最后我吹到三点钟，个医生同我电话听诊咯，就问我而家嘅状况点样，跟住就佢就三点钟先有人同我照 X 光，跟住就医生四点钟已经开咗药俾我，但系佢仲未俾个包药我，要七点钟我佢叫我留埋口水掉落嗰个流口水箱嗰度，跟住先俾我走咯。 系而家个情况系点啊？同埋你感受点啊？而家情况系 而家就家居隔离， 家居隔离吓。 因为我先生就轻微嘅，咁我咧唔知系咪吹咗成晚风咧，就有白色痰。咁而家苏花几日都暂时 OK 啦，而家啲咳啊冇咁多啊都。慢慢好紧咯。 明白，好啊，多谢晒李女士嘅电话吓，咁都见到系啦，即系真系个公立医疗系统咧，系的确系好难处理到咁多嘅病人啦。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啊，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英文嘅 expression 系点样解？佢觉得咧好似有少少意思上嘅混淆波，好似唔知点解。咁个 expression 咧就系 I'm not complaining. I'm not complaining. Complaining 当然系 complaining， 就系咧投诉。字面意思就係我而家咧就唔係投訴緊，咁通常咧呢、這個 expression 咧幾時用嘅咧 ？Not complaining 就係、是、你其實係幾滿意而家呢個情況嘅，咁你就 Well，I'm not complaining。俾個例子，大家譬如出面非常之凍咁啊，但係你而家就匿喺屋企嘅床鋪裏面咧，咁啊開住暖氣啦，飲住熱茶啦，手上面拎住本書啦，咁身邊有兩隻小狗黐住，咁啊非常之開心。人哋問你 How's your day？ 咁你就話。Well, I'm not complaining. 咁咧就系咧，又好似冇乜问题，几好啊，咁样，咁就系呢个意思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繼續自由風嘅時間啦，咁當喺呢個嘅疫情底下啦，公立醫院嘅系統咧就係出現飽滿嘅情況，會唔會有私營嘅醫療系統人手啊可以幫到手咧嚇？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醫學會嘅副會長鄭志文醫生啊，鄭醫生你好， 鄭醫生係 你好，大家好， 係 你又覺得私營嘅醫療市場可以幫到今次嘅疫症啲乜嘢嘅地方呢？ 都有噶，我哋医学会其实喺呢两日都好即系积极讨论紧。咁嗱，首先本身譬如打针啊，同埋打针之前嘅评估我哋做紧啦。咁就第二嚟讲咧，就其实而家唔少嘅，譬如专科门诊啊、门诊同埋急症咧，佢饱和嘅时候咧，有一啲病人佢都要去翻私家医生度睇啦。咁我哋会睇啦。咁如果讲紧系确诊嗰5000多位病人咧。我哋而家就諗緊就係做一個譬如係信息嘅平台，咁係例如係嗰啲短信形式呢，就俾佢哋用一個熱線咁樣去提問，咁我哋就有一即係一群嘅義工醫生呢嚟到去盡快幫我哋解答，咁就分別係譬如係確診之後出現嘅病徵需要去評估啦，或者有疑問啦、或者係擔心啊咁啦。第二可能是一些关于小朋友的即是打针的咨询啦。第三个就是关于我们自己同行，譬如私家医生或者有时政府医生所遇到的问题，需要我们集体去解决或者去讨论的，那我们都会有这个热线的设立。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有时讲的是面诊，就很多人讲的想是有些即係線上嘅面診，特別係嗰啲喺屋企隔離嘅人。咁呢一個咧，其實本身咧，可能就建議咧，我哋會俾一啲技術支援同埋個指引咧，就私家醫生可能病人咧就會揾翻自己嘅家庭醫生就容易啲，因為佢唔需要由頭去重新睇過曬佢本身嘅病歷。 咁就係喺呢啲遠程嘅診症上咧，就會比較容易啲。咁呢一點咧，可能就要佢同自己嘅醫生聯絡，或者預先安排。咁就可能會有一個費用喺度，咁佢亦都要即係預先問一問先咁樣。 嗯 ，OK。 我想問咧，其實依家政府嗱，你頭先講打針啦，就門診啦，咁依個本身啲私立醫院嘅醫生都係做緊呢樣嘢噶啦。咁依家你就再增加咗個信息平台。但我調翻轉想問咧，政府譬如今日講嗰啲診所啊，或者其他咧就公立醫院咧，如果你哋去幫手做緊一啲手術，等公立醫院嘅醫生可以集中去照顧疫情，政府有冇具體同你講緊點樣合作嘅咧？ 這個就未有咁嘅，政府咧就喺度，即係譬如醫管局就招募緊私家醫生去幫手，咁就個層面咧都係抗疫個層面就多過話係一啲恆常嘅，譬如手術啊咁樣，因為而家嚟講咧，主要就係個量啊，消化量太大。譬如因為急症室其實講緊每日嘅流量係睇大概5000人到啫嘛，咁你確診都講緊幾千，咁仲有其他心臟病啊、哮喘啊、交通意外嗰啲要睇噶嘛，咁所以而家暫時討論嘅層面咧，就喺即係嗰個點樣應付呢個疫症流量嗰度。咁佢其實未停佢嘅即係慣常服務嘅，譬如手術嗰啲本身咧，咁可能都要喺翻佢個部門嗰度去睇下有冇乜嘢平台，因為招募嘅醫生入去做手術並唔係咁簡單， okay. 都要佢成個系統要去討論得到啊，或者係佢嗰個適應性啊，或者嗰個所謂資格認證都其實有啲嘢要考慮。 嗯，我鄭志文醫生，我想問一下咧，而家有冇話幾多嘅私家醫生？是参与了你们这些的，譬如这个热线或者是信息平台，又或者是即遥距诊症这些的服务的呢？ 暂时来讲，如果那个平台我们积极看着，就大概有20多位医生是做啦。 是 就如果有需要，我们会是即增加，因为我们跟政府那个讨论呢，这个是过渡性质的。因為佢其實都已經設立咗一啲所謂專科嘅隔離中心或者診症中心， 指定診所。 咁其實係啦，個指定診所佢去咗之後，嗰度會有醫生去睇噶啦嘛。咁所以我諗起個過渡性質嘅啫嚇，即係個要求或者需求未必真係好大係啦。 嗯，就對於長者嚟講啊，或者一啲唔係好善用科技嘅人嚟講，即係點樣去接觸你哋啊，或者遙距診症都可能有啲難度。 這個都有啲難度㗎，咁所以就係、是、譬如而家好多長者佢哋識得用一個智能電話去俾個訊息啊，如果真係唔得口講啊咁樣，或者搵人幫一幫佢手，咁呢一點都係難。咁如果真係有啲特殊情況，佢先俾個訊息，我哋亦都可以搵醫生係嘗試聯絡佢嘅。 嗯，好啊，唔該曬鄭志文醫生，多謝你。系郑医生咧，就系医学会嘅副会长嚟噶，咁所以咧就唔单止医管局啦，私家医生咧都做紧一啲嘢咧，去到支援紧一啲系确诊但系咧就未送到院嘅一啲病人。 第20多人其实杯水车薪， 听落就唔系太够啦，都睇下佢哋结果系招募到几多个医生可以做呢个义工啦。好啦，我哋呢一节嘅讨论咧嚟到呢度先，听听6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农场道近泽安村。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3，日元115.59，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1，人民币6.35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港金报17,390，比上日收市升咗1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56美元，卖出1,856.55美元。港汇指数报95.1，系下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最塞车嘅消息先。九龙区咧，呈祥道去荃湾喺龙翔工业大厦对开快线咧，头先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咁啊龙尾过晒风力流噶啦。另外仲有一宗咧，就系喺龙翔道嘅，龙翔道去荃湾星辉豪庭对开中线都有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蒲岗村道咁远噶啦，咁可以嘅话尽量改路行啦，亦都影响埋咧大埔道。西行去呢个荃湾方向，近住李郑屋村至到北架山道呢都系塞车嘅。呈祥道荃湾近住龙翔工业大厦对开快线有意外。龙翔道荃湾星辉豪庭对开中线都系有意外嘅。慢车嘅龙尾去到黄大仙蒲岗村道㗎啦。隧道方面呢，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系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啲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系公主道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提下大家吓，九龙区咧，尖沙咀七咸道南有啲紧急维修嘅，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黑德道对开嘅慢线有封路措施。而新界咧葵涌嘅大白田街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嘅关系，近住东华三院五若如夫人纪念中学对开嗰段嘅大白田街单线双程行车都系比较多车啲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黄珠路隔音屏去屯门，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萨尔瓦多去年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成为全球首例。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他放弃这样做， 强调比特币在金融稳定性和消费者保障等方面存在很大风险。 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十万八千里。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林神生想联同朱托尼将方恒之赶出林氏集团，朱托尼答应，但系条件系林神生同佢一齐开发铝土矿。为咗成事，林神生竟然不惜行贿。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嚟到晚上嘅6:40，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大希立喺度。大希立啊，我哋继续讲讲咧，关于系而家各个嘅公立医院因为疫情关系咧逼爆嘅情况啦。咁所以咧就今日咧，医管局都有两个新嘅措施啦，去协助一啲系确诊咗新冠病毒系阳性啦，咁但系咧就未系有时间，未系及时咧送到入医院或者其他嘅社区治疗设施嘅人士噶。咁而家咧有两个措施啦，分别咧就系医管局喺昨日开始已经成立咗一条热线啦，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咧去到查询，同埋咧就提供，就咪同埋向佢哋咧就提供一啲嘅医疗建议嘅。咁而医管局咧听日开始咧，亦都会启动咧系启动呢个似指定嘅诊所啊，咁就协助去处理一啲病况较为轻微嘅感染人士，让佢哋可以咧接受适当嘅诊治嘅咁。咁嗱，而家嗰个情况咧就系呢个嘅呢七间嘅指定诊所会喺唔同嘅区份啦吓。咁而家咧就系要有电话嘅预约噶，咁同埋咧就系每日咧就可以有大概有1000个名额咧去到俾大家咧去到预约去到求诊。咁如果呢啲等候入院嘅人士咧系出现咗啲病征，譬如话系发烧啊、咳啊、喉咙痛咧，咁就医管局话咧可以咧就透过电话咧就系预约呢七间呢个嘅新冠病毒嘅指定诊所。大希南， 系依家咧就话即系确定咗。確診嘅就5000+啊，咁啊，仲有前邊係啦，咁啊，仲有前邊積咗一堆喺度嘅，咁當然啦，嗰幾千個或者近10000確診咗嘅人咧，佢唔舒服先至去揾嗰幾個診所啫，咁但係七間診所，第一夠唔夠咧？咁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佢去睇咗個診所，但未必送到去醫院嘅喎，咁佢但佢係有確診嘅記錄。咁又唔翻得工，咁之后嗰啲病假同埋佢冇事之后，佢点样证明佢自己冇事咧？就咁，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亦都有頭先都有喺記者會上面啦，有唔少傳媒都問到咧，即係究竟係有啲乜嘢嘅支援啊嚇，俾到呢啲嘅初確嘅人士啦嚇，咁同埋即係譬如運送嘅過程又係點咧？咁嗱，運送嗰部分咧就係之前咧特首就講到話係會由咧運房局去到統籌啦，可能會係揾一啲嘅專屬嘅的士嘅車隊去到運送呢啲嘅確診嘅人士去到呢啲嘅指定診所啦，但係就未有詳情嘅。咁至於咧就有啲乜嘢嘅支援俾呢啲嘅初确人士咧，咁亦都系头先都有即系都要咧，我哋稍后再去到即系讨论下相关嘅详情啦吓。咁至于究竟点样先至，即系究竟呢啲嘅人士可能佢等入院啦吓。咁但系而家都好多嘅报道讲话啊，好多嘅人士咧等咗都好一段嘅日子啦，有啲真系可能3-7咧都系未等到入院， 多数都入唔到噶啦，即系嗰啲诊所就想疏导嗰啲确诊嘅人流嘅啫。其实依家就 系啦。咁有啲人话哇，会唔会真系等等下可能自己食啲成药啊，等到自己可能系好翻啊？都未入到院咧，咁究竟佢哋点样先至可以完成咗佢哋呢个嘅程序咧？吓，嗱，我哋电话1872311啦，咁啊，大家唔知有冇一啲系可能系即系喺呢个疫情底下啦，可能真系不幸确诊又未送到医院嘅人士，都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下噶吓。啊，但系嗱，呢个时间咧就请嚟咧医管局总行政经理，系负责病人安全及风险管理嘅何婉霞医生喺电话旁边啦。何医生你好， 何医生。 你好啊，陆宇光先生同埋戴希立先生，你哋好。 你好，你好，系。可唔可以讲多次咧？就头先讲嘅呢两项新嘅措施，包括系热线同埋指定诊所，究竟系俾一啲即系确咗诊嘅人士去到使用啊，还是系初确人士都可以用嘅咧？ 系，我哋都知道咧，系有一段时间咧，呢段时间咧，好多病人咧系收到卫生署嘅信息，话佢哋咧系初步阳性，系等紧安排入院或者去社区治疗设施。咁我哋都知道咧，其实有部分嘅系一啲较为年轻、病情比较稳定嘅病人。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会知道呢病人咧可能需要较多啲时间咧，我哋先至安排到佢入院或者去隔离设施，因为我哋想集中人手同埋资源咧，优先处理一啲病情比较严重嘅长者同埋儿童。咁所以咧，知道呢啲病人咧，其实咧佢哋个心情咧，同埋或者佢哋都有一啲即系疑问啊。无论系感染控制方面或者个病情方面咧，佢哋都会有啲疑问嘅。咁所以咧，我哋想佢哋喺屋企嘅时候咧，我哋都提供到支援。咁至嗰个咧电话热线咧，其实系开通咧等一啲 已经确诊的病人等候入住隔离设施的时候呢，如果关于一些关于病情啊或者感染控制的问题呢，他可以打来给我们。那我们的运作呢是朝八晚十，咁咧就希望咧可以解答到呢啲病人嘅问题，咁咧令到佢哋咧就可以有咗支援啦。咁同时间咧，我哋都知道咧，有一啲病人咧，其实佢哋可能有啲轻微嘅症状，譬如好似发烧、喉咙痛或者咳嗽。咁佢哋咧有呢啲唔舒服嘅时候咧，其实可能咧佢哋都好想睇医生嘅，但系佢哋情况咧就系、是、未话。即係有一啲好急轉直下嘅情況需要入院，咁所以呢度咧，我哋睇得到咧，我哋可以咧透過即係指定診所嚟幫到佢哋，咁佢哋咧就可以透過電話預約啦，咁跟住然後咧，我哋咧就會安排個時間，咁佢咧就嚟指定診所。我哋有嘅醫生呢就會安排返佢哋睇跟進佢嘅情況，有需要呢我哋會派啲藥物舒緩佢病徵。但係如果真係有一啲我哋檢測完發覺佢情況係有急需要入院啦，譬如有一啲我哋已經發覺有好似有肺炎嘅症狀喎，咁呢啲呢我哋就會安排返佢入急症室，盡快安排佢哋入院啦。 嗯，首先问下热线方面咧，其实你提供乜嘢嘅资讯俾佢哋去查询嘅咧？即系譬如话系咪即系同屋企人同住？咁究竟有啲乜嘢需要留意？系咪可以问你哋咧？咁另外就系如果佢哋可能都想问下自己屋企里面啲成药系咪啱用，可以去舒缓佢哋而家嗰个嘅病况嘅，系咪都可以问你哋咧？ 是是，因为呢都知道呢，其实呢好多时香港即係个空间係有限啦，或者呢其实唔係咁多家庭呢屋企都係真係有两个洗手间嘅。咁所以喺感染控制方面呢其实都紧要。如果佢想喺呢方面嘅资讯呢问我哋呢，我哋嗰个专业人士呢係可以俾到啲支援佢。另外呢就係、是、我哋都知道呢有啲係即係病人係冇病征嘅。咁但係呢如果佢哋即係話有頭痛，係咪屋企有啲平安藥可以用呢，佢哋都可以問我哋邊啲藥物呢係可以家居使用。咁我哋都希望呢啲資訊呢俾到個安心同埋支援佢哋呀。 何醫生，我想問清楚呢，即係唔係確診咗嘅人先至可以去呢個診所，依家係自己又唔舒服，或者一啲初確嘅，或者佢自己用自己嘅方法去test 到话自己系即系中咗招咁样咧，都可以去问你哋嘅，系咪咁啊？ 而家咧，我哋个服务咧系俾一啲已经收到卫生署话佢有个 SMS 啦，就话佢初步阳性，并且等紧安排。一是入院或者我哋社区隔离设施的病人嘅，咁所以呢个咧就系即系一啲 即系初确嘅先得，即系你有收到一个信息，初确就可以 系啦。卫生署嘅信息嗰个类型病人就系我哋而家想照顾嗰类病人咯。 即系头先有打起立问，即系究竟自己做快速抗原测试系阳性嘅人士，可唔可以嚟使用呢啲服务咧？ 因为呢始终呢而家快速自己快速测试呢其实呢都系一个参考嘅用途。其实唔能够代替呢而家我哋即系话冠状病毒黄金标准嘅核酸测试嘅。咁所以如果佢真系用咗快速测试验到系呈现阳性呢，其实佢应该要再进行核酸测试以作复检咯，咁所以如果真系有一啲即系黄金核酸测试有阳性嘅咧，就系、是、可以打我哋呢个热线，同埋咧系如果有病征咧，就可以去我哋个指定诊所约期咯。 我想问咧，除咗打电话，有冇上网呢个询问或者同你哋沟通呢个途径嘅？ 我哋咧而家咧试行咧就打电话啦，咁但系咧我都谂紧咧，即系其实可能你呢个意见都系好嘅，我哋考虑下系咪可以多啲唔同嘅途径再帮到即系啲病人，因为都知道咧，其实而家上网咧都系一个好大家常用嗰个途径嚟嘅。 我跟住想问咧，你哋而家手头上咧符合头先个条件嘅case 咧，大约会估计有几多个？而7间诊所，你觉得足唔足够应付咧？ 最近呢其实啲个案呢真係好多，每一日呢其实千几宗千几宗咁样，个情况呢其实都变化得好快，即係確實嘅数字呢其实真係唔好意思，我真係答唔到，但我啲同事呢其实而家就检测住我哋开呢个七个指定诊所呢其实都系试行，我哋呢会监测住呢药期个情况，会呢检讨自己嘅服务，咁如果有需要呢其实我哋都会尽量想办法继续怎样去支援即是这些有需要的病人。 那你们的人手怎样解决呢？如果要进一步增加的话。 是现在呢我们的人手呢其实都是即是紧张的。咁所以呢我哋都有调整一啲非緊急或者预约嘅服务啦，希望集中资源呢就处理而家呢个急症同埋一啲有需要病人同埋疫情。同时间呢我哋都多次呼吁啦，如果喺私营机构佢哋做緊 part time 或者一啲退休嘅人士，我哋係非常欢迎佢呢参加我哋呢个抗疫嘅团队，都希望呢大家尽一分力啦咁下。咁我哋都有用一啲即係特别特约酬金，希望呢俾现有嘅同事呢佢哋加班嘅时候呢再帮我哋即係抗疫啦。 嗱，而家有啲嘅呢確診嘅人士咧，就係等待送院啦。咁但係就即係好多嘅傳媒都揾到一啲咧，就係等待多日咧都未能夠送院嘅人士啦。咁其實有啲人咧，就可能係即係自己再做檢測啊，咁見到嗰個嘅情況咧，可能已經係好翻啦嚇。咁其實你哋醫管局咧，會唔會係即係譬如呢啲嘅病人，可能佢嗰個嘅病毒量已經好少，甚至咧係已經檢測陰性啦？你哋會唔會俾翻一個即係譬如係病好嗰個證明佢，讓佢可以翻返去工作崗位或者入返去社區嗰度嘅咧？ 呢、這個情況咧，其實我哋都睇到咧，社會有呢個需求同埋需要。咁咧，我哋亦都咧見到咧有好多病人咧都喺即係社區度一段時間。我哋咧都想咧睇緊而家即係一啲 scientific 嘅數據。即係我哋都會同衛生署一齊係商討考量，係咪有一啲數據咧，我哋可以使用，或者有啲檢測咧可以使用，幫到佢哋咧即係唔需要一定要入嚟入院先至做到嗰、那個即係檢測。不過咧，這個咧都係要我哋即係兩邊共同一齊，同埋睇翻咧最新嗰個資訊，我哋都會循住呢個方向咧去考慮，因為我哋都真係睇到有呢個需要。 即係你哋將會制定一個準則，讓呢啲係未入到院嘅人士咧，可以即係解除佢哋自己居家隔離嗰個情況，係咪啊？ 我哋咧就係會見得到咧，係有啲病人隨著時間之後咧，佢身體會即係康復啦，咁亦都檢測嗰啲數據咧，可能會有更改嘅。咁所以我哋咧就喺度即係商討緊，究竟如果佢譬如由發病或者檢測幾時，然後個即係再加另外一啲佢持續之後檢測個數據咧，個情況維持咗邊啲日子？based on 我哋一啲科學嘅驗證，覺得係安全，咁我哋循住呢個方向去討論緊，咁等咧真係佢哋如果唔需要入院，即係解除嗰、那個即係做翻一個 confirmation， 我哋可以集中醫院嘅資源咧嚟處理一啲真係有病徵同埋比較嚴重嘅病人咯。 嗯，幾時可以傾得成呢個嘅準則啊？ 我哋都研究緊啲數據㗎喇，咁如果即係進一步有消息呢，我哋都會盡快通知，因為我哋其實都好緊張我哋啲病人。 OK， 你哋嘅指定診所會唔會都提供埋一啲檢測嘅服務呢？ 而家我哋呢最主要呢就係試行，我哋呢就會治療一啲病徵先。咁至於呢運作員即係初步運作員啦，同埋社會個訴求呢，我哋會檢討自己服務嘅。 我就想問呢，因為頭先嗰個問題呢就牽涉到啲人點樣攞到有薪病假，同埋呢可以呢僱主俾佢返工㗎嘛。咁頭先講就牽涉兩個問題嘅，一個就是準則問題，一個就是個流程問題。即係咁就準則你哋而家傾緊啦，咁個流程呢我諗都係傾緊啦。咁但係最後呢個準則同流程係衛生署做啊，醫管局做？ 這個呢我們一定是手拖手一起做的，無論那個準則啊或者感染控制那個流程呢，當然呢我們都是以病人即是那個福祉行先，我們都會即是將這麼多樣即是考量呢 摆埋去嗰个讨论嗰度，咁即係如果即係我哋有咗个讨论呢，即係个结果呢，其实我哋会尽快通知大家嘅。 OK， 又想同你傾下呢，有一啲传媒都影到啦，有啲医院譬如话係今日吴少部长都影到嘅博爱医院啦，就有一啲嘅患者呢，佢就係喺未能够上到病房啦，就喺一啲有蓋嘅一啲通风嘅位置呢就等待嘅。咁其实你自己见，即係你以你哋掌握嘅数字，其实係咪有几多间医院係有咁嘅情况呢？佢哋其实係进行緊乜嘢程序？佢哋有冇话要等几耐先至上到病房？ 是我想呢、這个呢真是因为近日呢、就是、求诊人数呢真是很多，我们同时呢都想着不同的方法，因为一来呢又要照顾病人需要，另外呢我们都要特别留意感染控制嗰个情况啊，所以咧我哋都要特别专注咧，分开一啲即系普通病患啦，同埋咧即系怀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个病人，咁所以要分开，亦都要留意空气流通。咁所以我都知道咧，部分医院咧喺即系咁多病人嘅时候咧，佢哋有部分咧就喺室外划出一啲有蓋，或者咧搭起一啲帐棚咧，俾啲病人咧喺嗰度等候一啲报告，或者等候入院的时候可以在那里呢稍事休息的。但是呢我们都明白呢、就是、这个情况呢是不理想，所以呢我们呢都特别呢、就是、留意、就是、跟同事说，如果这些长者或者特别的需要人、的病人呢，其实我们呢都要特别留意、就是、提供一些协助给他们，我们都希望呢可以尽快安排到病床给有需要的病人入院。所以为什么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措施，譬如包括咧，我哋喺亞博啊、Penny Bay 啊嗰度，我哋都希望開設多啲即係設施，可以接收一啲唔同類型嘅病人咯。 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我頭先講咧，就因為依家你哋嘅服務都係針對嗰啲確診同埋真係有唔舒服嘅人啦。咁但你哋都估計個數目都一路會增加，就可能就出現咗人手問題。人手嘅問題，你哋嘅解決方法就是請啲 part time。或者一啲退休嘅人翻嚟啦，我想問呢度帶出兩個問題，一個就即係依個方面咧，呢個屬於醫療系統嘅，就第一會唔會請國家隊幫手，呢個一；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如果唔請國家隊幫手嘅話，咁進一步人手唔夠嘅時候，咁你哋又點樣解決個需求嘅問題咧？ 系，我哋咧都知道咧，好多私家嘅同业咧，见到而家咁嘅情况咧，其实佢哋都好想帮我哋手嘅。咁不过就未必系即系用而家即系指定诊所啊，或者入嚟做捞冚嘅形式啦。咁我哋都同佢商讨紧，系咪可以有一啲公司型合作啊，其他嘅方式，咁咧就可以舒缓到而家呢方面嘅压力咯。咁呢度咧，我哋都仲商讨紧嘅。咁较早之前其实都有一啲不同的公司型服务是即係開展緊，咁我哋咧都可以即係循住嗰個方向再去考量啦。 你啲藥物包，你哋會唔會考慮有中藥嘅成分？ 我哋而家咧最主要咧就係即係一啲幫助症狀嘅西藥啦。咁至於中藥嗰方面咧，我哋即係可能都要下一步先至考量咁樣。 Okay. Okay. 我又想問一下咧，你頭先都提到竹篙灣嘅設施啦，就而家係接收一啲輕症嘅患者嘅。其實而家使用嘅情況係點咧？有冇需要係開啟第三、第四期嘅竹篙灣設施咧？ 其實那度咧，我已經差不多有1700名病人咧喺竹篙灣個社區隔離設施那度接受即係隔離啦。其實都飽滿㗎啦，咁所以呢即係我哋都知道呢，政府呢其實都喺度物色緊唔同嘅外嘅地方呢提供即係隔離治療。咁我哋呢都準備緊人手調動，即係需要嘅人力物力。如果地方準備好呢，我哋都會立即進駐，希望呢都幫到手嘅。 即係第三、第四期用緊未㗎？ 第三、第四期呢就應該係有其他人用緊嘅。 OK， 嗰啲係檢疫人士定咩？嗰啲係 咁我呢度手頭上即時就冇資料。 OK， 好啊，唔該曬何燕霞醫生，多謝你啊。 好，唔该晒， 唔该晒，韩于娴医生咧就系医管局嘅总行政经理，系负责咧病人安全及风险管理嘅。咁所以正正就因为咧，而家咧就系有啲人士咧就系未赶得及咧系可以入院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医管局咧就提供咗两个服务，分别咧就系热线啦，同埋七区嘅指定诊所，让大家咧可以喺初确之后咧去使用呢啲嘅服务啊。转头翻嚟再倾啊。 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显著转冷，间中有雨，最后几日持续寒冷同有雨。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荃湾喺农场工业大厦对开快线就有意外嘅，咁啊较早前咧好塞车噶。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都冇乜龙尾嘅。而农场道去荃湾近住星辉豪庭对开嘅中线咧，亦都系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都系清咗场噶啦。不过就比较多车啦，龙尾系排到蒲岗村道嘅。农场道荃湾近住星辉豪庭对开之前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仲系多车啦，龙尾去到蒲岗村道。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近住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理工湾位段就比较多车少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映月台，港岛西区卑路乍街士尾飞路交界就因为受到水管爆裂影响，咁嗰度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原来经过度嘅巴士线就要改道行驶啦，士尾飞路就比较多车噶。九龙嘅路面交通情况，现时大埔道下行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美河楼一带就比较多车。尖沙咀七咸道南部分路段因为有啲紧急维修，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黑德道对开嘅慢线封闭，都系多车少少嘅。而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沙田市中心至到文化博物馆段就比较多车一啲。葵涌嘅大白田街都系因为受到爆水管事故影响啊，近住东华三院五若如夫人纪念中学对开嗰段嘅大白田街，现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珠路隔音屏去屯门，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以为粟米片系比较健康嘅零食啊，其实佢随时系高糖之选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如果大家是要同心协力，同政府一起咧，去建起呢个围墙，去堵截呢个 Omicron， 或者系将佢咧系截断嘅话咧，其实就当然第一自己系要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少去呢啲人多嘅地方。第二咧就系打针啊，因为咧刚才我都讲啦，虽然而家我哋都睇到都好欣喜，因为咧我哋嘅接种率咧其实系上升嘅，咁所以咧就系我哋都呼吁大家系打针。而第三样嘢咧系可以做嘅咧，就当收到我哋嘅强制检测公告之后咧，因为当而家仲有潜在嘅传播链，而我哋嘅追踪继续去做咧，即系话呢一啲有确诊嘅人士咧，佢可能曾经系去过呢个地方吓，亦都有安心出行嘅一个指示，咁大家就要尽快咧系出嚟咧系做检测先至得。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而家时间咧就系晚上嘅7:08啊，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节目。咁啊，大希立啊，咁我哋都开放热线电话俾听众啦。我哋电话系18723111。如果大家系都喺呢个疫情底下，可能系不幸确诊啊，或者屋企身边有人确诊啊，咁啊，系而家嘅情况系点咧？系咪能够及时送院咧？咁而亦都衍生咗大量嘅检测嘅需要啦。咁大家检测嘅状况又系点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啊，大希立。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关于救护车啦吓，因为近日咧都有唔少嘅一啲报道都讲到话咧，因应住个疫情咧，咁啊救护车嗰个嘅或者救护员啦吓，嗰个压力咧都系增加咗唔少啦吓，咁包括咧就系啲员工啊救护员啦吓，咁可能要工作比较长啲嘅时间啦，压力咧系大增啦。另外咧亦都系因为每日都可能会面对住一啲新冠嘅患者啦，或者系一啲初确嘅人士系要送院啦吓，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哋譬如喺装备上面啦，或者工作压力上面咧，都系增加咗好多嘅困难咯吓。但系嗱， 我相信就其实唔净止系呢啲救护车嘅工作人员啦，我相信就算去维持秩序嗰啲工作人员啊，或者警察啊，其实都好大压力嘅。我谂依家。 咁究竟情况系点咧？嗱，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消防处助理处长，负责救护方面嘅吴孝明啊，助理处长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哋好， 你好你好。嗱，首先都问一下咧，就其实呢一波嘅疫情以嚟啦吓，因为新冠而即系上咗救护车嘅，譬如系病患者嘅人数，有冇一个统计数字嘅咧？ 我哋喺第五波嘅疫情開始到而家咧，大概我哋係處理已經超過咗4500位嘅確診嘅病人㗎啦，嚇、個數字都幾係啊。咁平均我哋其實就每一次我哋收到個召喚咧，咁其實都係要視乎翻嗰、那個嗰、那個病人召喚我哋嗰個地址啦，咁然後我哋送佢去埋去嗰個醫院咯，咁然後我哋就會交收咗個病人，咁整個流程通常我哋都係會用一個小時咁樣一維持一個召喚，完成一個召喚咁樣咯嚇。 咁你4500個，即係使到你平日嗰個工作量增加咗幾多咧？ 可以咁讲，即系头先我介绍下，咁就系话，我哋接到嗰个确诊嘅病人个召唤之后咧，咁我哋架救护车到咗场，咁就处理咗，送咗佢埋去医院啦。咁以前我哋整个流程就大概系一个小时咁样啦。咁但系而家由于咧，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嗰个疫情咁严峻啦，咁就变咗，我哋好多时咧去到急症室嘅时候咧，都可能系要等医护人员，咁佢哋通知我哋可以就将个病人移交俾佢哋，咁我哋先至可以将个病人移交到佢俾佢哋之后，然后我哋嘅仲要进行一个消毒嘅程序，要将成架救护车个所有嘅工具啊，或者我哋自己本身救护员嘅人员嗰啲个人防护装备咧，咁都要更换啊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往往咧每一转嘅召唤咧，我哋以前啊可能讲紧系一小时。但系而家我哋可能系讲紧系去到两个小时至到三个小时先做完一个召唤嘅，咁你就可以知道我哋嗰、那个即系、就是、同事所面对嗰个工作量系即系增加咗几多咁样。 系，我想问一下，其实呢一方面咧，会唔会有一啲嘅分流咧？譬如话系一啲可能系病况比较严重啲嘅患者，就可能系早啲派救护车过去接送佢哋去医院，而可能即系譬如有啲轻症嘅患者咧，就可能系迟啲咧咁。另外都见到有啲嘅传媒咧，就揾到一啲确诊咗嘅人士啦，咁佢哋就收到消息就系话咧有救护车去接送佢哋，咁但系咧就等咗好几日咧。都唔见有救护车嚟接佢哋，有冇呢啲情况咧？ 其实咧，我哋就同其他嘅政府部门合作嘅。咁我哋一收到嗰个召唤之后咧，我哋就会尽快派出我哋个车辆去接收嗰个病人啦。咁头先主持你讲嗰个咧，可能就系、是、我哋会喺个病人嗰个屋企入边咧，就会将佢接咗去之后咧，就会送佢哋去呢个竹篙湾嘅社区隔离设施咁样嘅。咁我哋收到个召唤通常都系会尽快完成嗰个召唤咯，哈哈哈。 嗯，即系有冇一啲可能真系等一日都等唔到，可能等超过一日嘅情况系有冇出现㗎？ 我哋啦，即係譬如根據我哋手頭上嘅數字啊，我哋通常咧就收到個召喚之後咧，我哋都會盡快我哋跟翻嗰、那個俾我哋都係從衛生署嗰邊收到嗰啲資料，咁就跟住我哋會盡快派救護車啊，或者甚至乎講你其他可以用到動用到嘅即係交通，即係嗰啲叫我哋叫做運輸車輛啊，咁就去接嗰個病人嘅。咁我根據我自己手頭上嘅記錄咧，就應該就算即日完成唔到個工作咧，我哋都會盡量喺第二日就完成嘅。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好多時可能有啲比較特殊嘅情況，我可以喺呢度即係解釋一下，就係話。有陣時我哋就要聯絡嗰個病人啦，即係我哋收到政府衛生署嗰邊叫做俾我哋嗰個嘅召喚咁樣啦，咁然後我哋就會聯絡翻嗰、那個嗰、那個確診嘅病人，咁但係好多時我哋都會遇上有啲問題，例如就係話譬如我哋可能係揾唔到嗰個病人，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冇接聽我哋個電話，咁譬如。呢啲數字我哋就要即係我哋要將呢啲咁樣嘅調換呢就交返俾我哋衛生署嘅同事，咁就繼續跟進囉。咁、但係我哋就話我哋通常我哋手頭上嘅個案呢，我哋應該就係話多數都係今日收到，我哋就最盡量喺即日之內完成，咁就完成唔到呢都會喺第二日就會完成㗎啦。 OK。處長，我呢有個問題請教你。呢、這個情況呢即越嚟越發展落去呢，一定係對於呢啲即係救護車嘅接送咧，就求過於供嘅，一定嚇。咁好啦，如果係咁嘅情況咧，咁當然，如果從最合理嘅角度咧，就救護車應該送啲嚴重啲嘅病人去醫院。譬如如果送去竹篙灣，就可能或者如果佢唔係咁嚴重，即係就可以用另一啲方法去接送。咁喺你哋政府內部嚟講，譬如你喺你嘅角度，你覺得係咪需要依家咧要將？乜嘢要用到你哋嘅救护车？系咪要分等级咧，先至会系最善用资源咧？ 唔系嘅，咁样嗱，我哋系即系我哋部门嘅立场咧，就系话我哋收到个召唤咧，其实我哋都会尽量喺12分钟之内，就去去到达嗰个现场啦。咁我哋嗰个服务承诺系92.5%啦。咁但系就住呢啲个案咧，其实虽然即系主持我想澄清一点咧，就系话佢哋都系一个确诊嘅病人。我哋係有責任確保佢哋係會由佢哋嘅家中咧就送去一個隔離嘅設施嘅。咁即係喺個過程入面咧，其實我哋都係要完全做好曬嗰啲嘅個人防護裝備啊，因為要確保佢唔喺我哋嗰、那個運送過程入面咧，佢哋唔會再傳染俾身邊嘅人啊，或者甚至乎係我哋嘅工作人員，即係我哋啲救護嘅同事咁樣嘅。所以我哋係我哋嘅安排係咁樣咯，嚇嚇。 唔係我嘅意思。意思唔系，我个意思可能你我个意思就话，有啲人佢可能病到即系好虚弱，佢要送医院。但系有啲人咧，就佢虽然确诊啫，但佢可能送去竹篙湾隔离，会唔会有一种即系嘅严重嘅程度唔同？当然你收到个指示，你哋就即系你要去做啦。但你会唔会你觉得，因为而家个工作压力大啊嘛，同埋嗰个供求唔平衡啊嘛，会唔会有分等級嘅咧，你哋會將個工作 其實咧，我哋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啊，我哋如果係收到電話，有市民真係覺得好唔舒服，即係例如係啲確診嘅病人啦，即係我哋醫管局嘅同事啦，咁佢哋都有都有宣傳啦，就係話如果病情穩定嘅時候咧，就請佢哋咧就遵照衛生服務中心嘅建議啦，咁佢哋就盡量就留喺家中啦。咁但係如果個病情一有變化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只需要打電話召喚我哋救護車咧。我哋就会跟返我哋嗰个服务承诺就马上到嘅。咁头先我提嗰啲嗰啲咁样嘅我哋从呢个卫生署收到嗰、那个嗰啲召唤呢，其实嗰啲全部都系比较稳定嘅情况嘅。咁所以呢度其实已经系有个分开嘅、 okay.。 我哋都系跟返我哋收到如果系收到即系大家可以放心，就系话我哋收到市民嘅召唤呢，我哋一定系会跟返我哋嗰个服务承诺就尽速赶到去现场 ,12 分钟之内会到。咁其他我哋收到嗰啲嘅另外嗰啲嘅比较稳定嘅病情嘅病人呢，我哋就会譬如好似剛才我所讲啦，我哋如果係即日完成唔到嗰个运送呢，我哋都会喺第二日呢就盡量盡快完成嘅。 咁啊，即系个情况系咁样吓。 OK， 头先你都提到话咧，就而家譬如有啲嘅运载住新冠病人嘅救护车去到医院啦，可能都要有一啲嘅时间咧去等待急症室嘅人员咧去到处理呢个病人嘅或者分流啊或者入院嘅程序嘅。咁但系如果系咁样，即系喺医院门口度等，咁就嘥咗救护车嗰个嘅时间，就喺度等啦，就系、是、等急症室去到处理啦。咁其实有冇同医管局嗰边沟通，可以点样改善呢个状况 咧？其实我哋同医院管理局嘅急症室嘅同事，我哋都会好保持好一个密切嘅沟通关系嘅。咁呢个即系都可以，我想趁呢个机会咧，就讲解一下啦。咁我哋如果真系将到啲紧急嘅病人送到去医院管理局咧，咁如果急症室嘅同事佢唔可以第一时间接收个病人，咁其实我哋部门咧都系做咗啲应变嘅计划嘅。咁系个应变嘅措施咧，就系话我哋系其实喺医管局个医管局急症室门口嗰度咧，我哋就设置咗啲帐篷啊，咁就交由我哋一部分嘅救护人员咧就去照顾佢哋。咁其他嘅救护车咧，就要马上就可以放低晒俾嗰个其他个病人咧，就俾嗰位专责嘅救护人员去照顾啦。咁佢哋交咗个病人之后咧，佢哋就会马上离开急症室，咁就去翻去我哋嗰个消毒嘅设施嗰度去进行消毒，咁然后就马上就可以尽快投入翻嗰个服务，可以就随时去应付嚟紧嘅紧急救护服务嘅召唤啦。哈哈， 又有冇试过因为而家即多咗新冠病人系可能召唤救护车去想去送去急症室啦？有冇影响到其他嘅紧急召唤嘅情况？譬如话而家即有啲人可能系一啲嘅一啲肢体嘅损伤啊，或者又患咗系啦，好多好多人咧每日都需要去到即可能打999去到即召唤救护车嘅。有冇因为新冠疫情咧影响咗呢啲嘅紧急救援咧？ 其实即正如我先所讲啊，我哋部门嗰个服务嘅承诺咧，就系即系92.5%嘅紧急救护服务嘅召唤咧，我哋会喺12分钟之内尽快到场嘅。咁其实我哋因应呢一个新冠第五波疫情咧，我哋都已经系做咗好多应变嘅措施，譬如灵活调配我哋嘅资源啦。咁我哋除咗我哋前线其实有好多救护嘅同事喺度提供呢个紧急救护嘅服务之外咧，其实咧我哋亦都调派咗咧我哋嘅特别支援队啦，我哋嗰个消防及救护学院同埋社区应急准备科嘅非前线嘅同事咧，就一齐去组成呢个专责嘅车队去应付大量有关呢个确诊嘅病人嘅运送嘅。咁其实咧，我哋可以话就系而家其实我哋部门咧亦都系招聘紧啲退休嘅同事咧，就加入一齐协助处理相关嘅个案。咁我哋其实都系一个目的咧，就系要确保我哋可以提供到个即系紧急救护服务唔受影响，同埋佢亦都系同一时间系减轻前线同事嗰个工作量同埋佢嘅工作压力嘅。 嗯，咁另外咧就而家嗰啲嘅前线嘅救护员咧，都同传媒讲咗好多佢哋而家个压力嘅状况啦。咁包括佢哋要长时间工作啦，可能每日就系超时工作至16-17个钟啦，取消休假啦。咁另外咧亦都系要系譬如系咪有三个人嘅一间变成两个人一间呢啲状况，呢啲系咪都属实咧？ 首先咧就要即系借呢个机会感激我哋前线嘅同事喺呢个疫情以嚟咧就一直咁不辞劳苦咁样工作啦。咁个情况其实就因为我哋救护员咧，其实每一个更次咧系12个小时嘅。咁其实咧就真系系会有啲个别嘅个案咧，就系因为比较嗰个召唤量系比较多，咁变咗啲同事咧系真系会有个如时嘅工作嘅。咁我哋就系因应呢啲咁样嘅情况咧，其实我哋都系会密切留意住，咁同埋就系话会睇住个情况啦。咁我哋继续好似头先咁讲，我哋亦都喺已经系马上调配咗我哋处方嘅先遣嘅急救员咧，就一齐帮手做呢一个咁样嘅确诊嘅病人嘅运送工作嘅。 咁又睇翻咧，即系而家一啲嘅譬如一啲嘅病人去到召唤救护车啦吓，咁、可能系新冠病毒嘅病人，亦都可能唔系嘅。咁其实佢自己都可能未必知啊，未必即系做检测，即系做得切啦，未必知道自己系咪真系确诊新冠病毒。其实而家对于啲救护员嚟讲吓，有啲咩嘅装备去到处理，即系譬如一啲可能系呼吸道症状嘅病人，可能系新冠，可能唔系吓。咁你哋会点样去即系装备啲救护员咧？同埋佢哋亦都讲到话，其实有一啲嘅医疗程序可能系涉及，譬如系氧气啊，或者系其他嘅医疗程序，可能系有感染嘅风险嘅。你点样可以即系去到确保啲同事系免于呢、這个感染到新冠病毒咧？ 系咁，其实我哋嘅部门嘅医务总监咧，就系同呢个医院管理局嗰、那个防护感染控制组同埋卫生防护中心咧，咁都系会紧密联系啦。咁我哋都系订立咗啲唔同嘅个人防护装备嗰个指引啦，咁同埋我哋亦都系确保有足够嘅数量俾我哋前线嘅同事去使用啦。咁主持头先你讲嗰、那个都唔同类型嘅病人，其实我哋都会界定咗喺某一啲嘅高风险嘅治理程序咧，我哋同事就要一定系要做穿着好咧就全套嘅防护装备咁样去即系。進行呢啲咁樣嘅高風險嘅治理程序，咁就確保我哋啲同事喺度救治嘅個病患者嘅時候呢，亦都唔會受到感染囉。哈哈， 好，唔該晒吳孝明助理處長，多謝你啦。 係，多謝兩位主持。 吳孝明呢就係消防處助理處長，係負責救護項目㗎。嗱，我哋電話係 1872311， 咁繼續開放我哋嘅熱線啦，讓一啲各位市民呢，咁喺疫情底下究竟大家係經歷咗啲乜嘢呢，有冇對於即係譬如而家唔同嘅服務有啲咩嘅意見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1872311， 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位聽眾歐女士喺度啊。歐女士你好。 係你好。 歐女士 請講啊。 系咁，我想讲就系、是，我屋企有个屋企人中咗啦，咁我哋其余两位成员就冇问题嘅。咁我亦都唔系话紧张去送唔送，因为屋企环境都还可以嘅。问题就系话，我哋而家第五日啦，我仔喺屋企啦，我屋企人仲喺屋企啦，中嗰、那个，咁我哋两个阴性问题，咁我话好快用乜嘢就14日啦。咁如果我仔又仍然喺屋企，咁我哋都要翻工噶嘛，我哋全部屋企人都要翻工，咁我哋两个冇中嘅。我会自行出去检查，我而家地即系好自律咁唔离开屋企嘅。咁、我问题咁，我哋两个唔中嘅，到时我哋翻工需唔需要问我屋企人点啊？系咪已经证明咗冇事啦？咁我哋点搭公司啊？我哋如果出去即系政府检测咗，你佢哋头先听嗰位医务处人员话，我哋谂紧方，你知政府谂几耐啊？用乜嘢14日啦？我哋份工要翻噶嘛？即系你话你俾翻咩病假都好啦，都唔知边度攞添啊！而家我都唔知边度攞吓。问题咁你话啦，我哋点样份工唔使翻啊？系嘛，个公司用紧你几耐一个月啊？等你哋啲政策出，系咪先？ 但其实感染咗嗰一家人，佢就而家系自己喺屋企里面。 佢自己喺屋企，佢即系我哋都会大人嚟噶嘛，佢尽量留翻间房。咁佢出嚟嘅时候都戴晒口罩啦，成日每日尽量少去厕所去。虽然厕所都会喷翻啲消毒药水啊，咁清洁翻所有嘅嘢。 有冇机会再俾佢做去检测，睇下佢而家个病毒量或者仲系咪呈阳性反应咧？ 我问题我就唔知佢可唔可以行出去嘛，咁啊、 你可能要屋企人帮啦呢个吓。 咁我哋三个，我哋两个冇事，我哋唔知可唔可以行出街噶嘛？我哋唔知我哋要家居检测嘅啫。我哋啲政策混乱成咁，我哋都唔知我哋啲都系叫紧密接触者，可唔可以？验嗰次，即系我哋响去确认之后，我哋即刻去政府嘅办，即系政府认可嘅一个检测，都系阴性出咗，都要成三日啦。 不过其实理论上咧，即系欧女士，你哋家人咧，即系如果系屋企里面有人确诊咧，咁其实你哋都属于密切接触者嚟噶，咁所以咧就 咁我所以唔我点行出街啊？系咪啊？咁我就话如果到第十日都冇人处理佢，我行出街去。我即系我会出去做检测噶啦，因为我仔已经冇便秘，冇病征，由头到尾都唔。 所以理论上，其实你哋几位 吓、 你哋几位家人都属于密切接触者咧，可能系需要检疫，即系可能喺屋企检疫嘅人士都唔定啊。不过呢个就当然系要卫生署再同你哋去联络先至确定，请你 冇去 检疫啊。 系咁，呢年又冇人点样安排佢点样系咪离一离开？ 就通知佢你喺屋企啦。如果你第日要入检疫，就检疫两次冇事，出翻嚟。但系第五日啦，都冇人叫佢入去做检疫啊。 Okay. 如果到第十日嗰时点样啊？佢又冇去做检疫，要等到你哋安排好晒，佢先可以入去检疫。跟住佢哋确认两次冇嘢先出，可能成个月噶咯。咁我哋点样啊？我哋两屋企人唔使翻工咩？ 明白，好啊，多谢晒欧女士啦吓。咁不过都好多疑问咧，即系的确咧系可能卫生署咧先最掌握咧到呢个。 所以 头 先我 就 提出，除咗系个标准之外，仲有一个流程问题嘅，即系头先讲佢好翻个流程点，好似呢啲家人嘅流程又点处理咧？都其实唔清楚嘅、嗯。 听到位听众有陈女士喺度，陈女士你好， 喂， 系陈 女士， 你好，请讲。 我就话我想问啦，政府究竟搞紧乜嘢？搞到一塌糊涂。 嗯，点样讲咧？ 我哋而家咧就会去检测。 嗯， 公司一定要我哋检测。我十三号去检测咗。检测到今时今日都未有消息俾我哋。 你系所住嘅地方，系咪所住嘅地方有强检公告定点样啊？定系公司要你哋做检测？ 系公司话要我哋去检测。 哦，即系翻工就一定要有检测先至可以翻工。 系啦，冇检测就唔可以翻工。 吓， 我而家两日都冇翻工啦。 嗯， 我礼拜去公司打电话啦，叫我话公司可能会有人要有问题，你去检测下啦，咁啊，咁我咪去检测咯。好啦，昨晚去公司个同事又打电话嚟话，你有冇报告啊？检测报告出咗未？我未出，未出唔翻得工喎。你听日唔翻，好啦，我今日唔翻啦。跟住好啦，我谂住今日会出啦，点知今日又未出，我听日又翻唔到工，即系公司唔俾我翻工，咁、我真系口停手停口停。 啊、你个行业系咪都系一啲即系法律要求要疫苗气泡打咗？ 我做紧系建筑公司。 系。 咁、我而家应该点算？ 明白明白 吓。喺屋企呕咗几日，又唔敢出街，又唔知有冇事、啊。你未出咗报告俾我、啊， 有冇向公司或者譬如建造业议会嗰啲求助？因为佢哋都有啲定期检测嘅啲服务。 我而家都唔知应该点做啦、我都唔识做。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啊。咁的确咧就系检测嗰个嘅出结果嗰个速度咧系、有啲市民就觉得即系太慢啦，就影响到佢哋咧就系知道自己的结果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晚上七点将上水清河村清朗楼列作指明受限区域，目标系喺听日约中午十二点完成强检行动。受检人士要喺今晚十一点前接受检测。发言人话，清朗楼近日出现初步阳性个案，初步涉及变异病毒株。另外，大廈污水樣本對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懷疑大廈內有隱形患者，經評估後相關區域感染風險有機會較高。立法會財委會通過270億元的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撥款申請，有50多名出席視像會議的議員發言並表示支持。撥款議案在沒有議員反對或棄權之下以舉手方式通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预计措施能够支援约67000个商户和750000人，超过六成金额是支援个人，总资助金额比上一轮措施多一倍。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说，会尽快处理临时失业支援的相关工作，期望下月中到下月底可以开始申请，当局会简化申请程序，尽量使用网上申请，只需提交简单资料。警方拘捕一名20岁无业男子以及一名41岁男歌手，指他们涉嫌作出煽动意图行为以及洗黑钱。据了解，这名歌手是阮文安。警方说，其中一名被捕人在网上呼吁捐款支持涉及暴动罪的人士，并将筹得的大约100万元中部分款项用作私人用途和存入马会户口。另外亦在社交媒体发表具煽动意图行为的言论，引起对香港政府的憎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在今个月23号透过视像方式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立法会秘书处今日通知全体议员，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有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要同大家讲一讲。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晚上水清河村清朗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咁啊，大家要留意啦。咁啊，戴希立啊，我哋继续讨论紧咧，就系疫情嘅发展啦。咁啊，各位听众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讲下，究竟疫情底下你有冇？见到譬如自己或者是其他的屋企朋友有确诊的情况呢，咁佢哋系咪能够及时送院呢？而家佢哋嘅情况系点呢？咁而另外就头先都讲啦，检测啦吓，咁好多人需要检测啦，咁大家个检测嘅经验又系点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戴希立啊，再讲翻咧就系关于医管局今日就系宣布嘅新措施啦，咁包括就听日开始咧，医管局就会开始咧七间嘅指定诊所去俾一啲嘅初确人士咧，咁就系有一啲嘅病征嘅话咧，就可以去呢啲嘅诊所嗰度求医。咁但系咧，究竟佢哋点样去呢啲诊所咧？咁今朝早咧，特首林郑月娥就话咧，系要求咗的士业界啊吓，咁就系提供一啲安排，去设立一啲嘅专属车队，就俾一啲喺屋企等紧去隔离设施，但系咧就未去到，即系未去到入院或者隔离设施嘅人士咧。可以喺呢啲嘅指定診所去到求診，咁就可以坐呢啲嘅的士嘅專屬車隊就去到呢啲嘅診所求醫啦。咁就話咧呢個係一個運輸及房屋局嘅工作啦。咁而咧衛生署咧亦都會係為有關嘅車隊同埋司機咧提供一啲嘅防疫指引嘅。戴希立， 我諗咧就呢個係一個好嘅建議嚟嘅，因為其實老實講，依家的士司機特別如果夜間都唔知道都冇生意嘅，依家 其實都少咗好多生意， 少生意。咁但系咧，我谂其实我唔知道政府啊，应该有一个比较阔啲嘅思维啦，即系话医生，我哋又希望私家医生同政府医生合作。咁依家运输都调动的士啦，咁其实有好多民间嘅力量咧，系可以喺自愿嘅情况下边去调动佢嚟帮忙咧。呢、這个思维可以扩阔啲。不过我哋今次都集中讲翻的士先啦。但系呢个思维，我觉得值得系继续去谂下政府。點樣揾多啲人去幫手嘅，真係 係當然啦，即係而家的士可能都因為社交距離措施收緊咗咧，咁啊都的確生意咧係有影響嘅。咁相信咧有足夠嘅空間、人手啊、車啊去到處理呢、這個將啲初確者咧就送去指定診所嘅工作嘅。咁但係最記得咧就係最初啦嚇，咁啊當有啲嘅確診人士未能夠及時送院，咁啊醫管局話咧就係其中可以用啲點對點，譬如的士嘅方法去急症室嘅時候。有唔少市民嘅反應就係、是：哇，咁其實咁樣對啲的士司機嚟講好危險喎，即係因為隨時有感染俾啲的士司機嘅風險喎。咁所以今次如果推行呢個計劃嘅話，其中一個都最關鍵嘅因素就係點樣保護啲的士司機啦。 有個好清晰嘅指引先。 係啦，係啦，係啦。咁而另外就係究竟政府同埋呢啲的士業界嗰個合作關係係點樣嘅咧嚇？咁不如都請嚟咧就係一位的士業界嘅人士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的士車行車主協會常務副主席鄭敏儀啊，鄭敏儀你好， 鄭敏儀 你好，兩位主持人 係。首先講下咧，就我唔知道你同政府而家傾嘅進度係點，有冇一啲即初步嘅呢個的士接送計劃嘅規模可以同聽眾講下嘅咧？ 我哋而家因为都一路评估緊嗰个容量啦，咁所以你话成个規模呢而家未有一个定，即係一个定段嘅。咁但係最知道呢就係最起码一开头首14日，即係第一个阶段去行嘅时候呢，都最少会有200架的士呢去做呢一个服务嘅。咁呢啲的士呢其实车身上面呢都为咗俾市民啊公众啊去识别呢啲车同一般嘅的士係有分别呢。咁都有一個明確嘅標示喺車身上面俾市民知道啊，呢啲車呢其實係要預約，即係經衛生服務中心或者醫院局佢哋嘅預約途徑之後呢先去預約呢的士搭去嗰啲指定診所去睇醫生嘅。 嗯， 咁會有一個係咁樣嘅安排囉。 有冇幾時開始個計劃㗎？ 我哋預計係今個禮拜內就已經可以投入㗎啦，因為我哋今日都密鑼緊鼓咁樣去去搵啲司機，去邀請司機幫手啦。當然我哋都要簡介司機，就係、是過程裏面需要注意嘅嘢係乜嘢啊？咁當然都要司機都要知道，其實佢哋自己嘅守則係點樣咁。所以我哋都制定咗一個守則俾司機，就係、是、不論佢開工前啦、開工嘅時候啦，或者佢收個工啦、翻到屋企啦，其實佢哋要注意乜嘢同埋要點樣做咧？咁我哋都有一個清晰嘅指引俾每一個司機嘅。 系，咁呢啲的士做咗抗疫专车之后，咁仲会唔会接街客嘅咧？ 系绝对唔会噶啦，因为咧而家个同指定诊所嘅嗰个时间要相吻合啦。指定诊所佢哋嘅工作时间就系朝头早九点到夜晚下昼五点。咁的士嘅服务咧就会系俾佢早一个钟头埋，同埋迟一个钟头完结嘅。咁所以就系朝头早嘅八点到下昼嘅六点咧就会完结噶啦。咁呢啲車呢喺夜晚六點之後呢都係唔會接其他乘客嘅。當然喺八點至六點呢個期間亦都唔會接入街上面或者其他乘客，甚至乎佢哋自己屋企人呢都唔會接嘅。咁所以就確保呢啲車呢淨係喺呢段時間淨係做一件事，就係達到佢哋呢一個我哋而家就叫佢做的士抗疫大使啦，達到佢哋呢一個任務啦，就係接載一啲確診或者初確嘅乘客呢去到一啲指定診所去睇醫生啦。 唔好意思，問埋即係晚上六點之後咧，都唔會做其他嘢噶啦。意思係 對啦。 哦、OK， 即係我就想問一下咧，有兩個問題，一個咧就係依家依啲抗疫大使啦，即係佢就即係規定咗佢嗰個用途啦。係第一個問題就係佢嘅用途係咪淨係往返診所？依個第一個問題。 即係如果乘客話啊唔好意思，我翻屋企之前想去邊度買啲嘢，你等一等我啦，係唔接受嘅，只係由屋企去診所，診所翻屋企嘅啫。 咁佢嘅嗰啲司機嘅報酬係點樣計算啊？邊個俾啊？ 當然我哋都同政府傾緊，可能政府會有資助啦。咁但係我諗首要嘅就係我哋而家都去邀請緊呢啲有心嘅司機。當然我都即係好感動，今日去邀請司機嘅時候咧，有好多司機即係佢自己就已經舉手話佢不論價錢都會去做呢一樣嘢。咁當然即係我哋都被呢啲司機感動啦，即係佢哋覺得作為香港一份子喺抗疫呢啲，其實其他嘢唔好講住啦，講搞掂咗點樣去接送市民去睇醫生先咯。 即係簡單啲講咧，即係依家你哋同政府就未有一個協議，即係除咗係嗰個乘客去。即係睇表嚟俾錢之外，就會唔會有其他？因為中間佢唔可以再接其他嘅乘客噶嘛，因為嗰啲司機 係啦。咁我諗政府應該會有相應資助嘅。咁但係喺乘客嘅角度，佢就唔需要擔心話呢啲車其實佢搭咧係需要額外收費，或者會唔會係一個天價？係絕對乘客 即係睇表嘅，佢都係睇表嘅啫，係嘛？ 都收費嘅，係 係。咁你如果你個人嘅意見啦，除咗係。還念都是做緊一個抗疫嘅大事咧，除咗往返診所之外咧，有冇其他一啲服務你哋都可以考慮請依批嘅車隊咧去做？譬如舉個例，去竹篙灣或者竹篙灣翻出嚟，即係嗰類咁樣嘅服務，或者將來啲檢疫酒店嘅來往返咁啊點樣咧？有冇諗過依樣嘢咧？ 我諗首當其衝就係因為好多可能確診嘅市民或者佢自己。即係快速檢測完之後，覺得自己係確診嘅市民，未可以得到初步嘅醫治啦。咁我相信我哋而家首要嘅目標就係先解決咗呢樣嘢先。譬如之後我哋能夠疏導咗啦，的士或者呢個抗疫車隊會唔會可以擴大去做其他嘢？我相信係喺即係過咗我哋呢首14日之後，可以再探討嘅。我覺得， 咁我要同你傾下咧，關於頭先都講啦，即係最關鍵嘅就係點樣保護啲的士司機啊？咁其實你有冇啲嘅指引俾呢啲參與計劃嘅的士司機？他们要怎样去保护自己呢？ 有的，我们已经定立了指引，首先都有说，就是我们会写明就是开工的之前，开工的时候，收了工回到家，每一个阶段他们已经做了什么。举例就是说，当然就是每一日个司机开工之前，我们会有个快速测试包，叫他要先 test 了。随即就是我们会有防毒眼，就是防护眼罩或者面罩、口罩、那个蓝色的防护衣和手套给司机的。咁當然佢喺全程喺呢一個朝頭早八點到六點，佢喺車廂工作嘅時候，都應該要全副裝備去即係 full gear 咁樣著曬啦。咁當然佢亦都要有消毒佢嘅車廂啦。咁車廂裏面咧都會有足夠嘅消毒搓手液俾乘客同埋司機使用嘅。咁啊頭先又都有即係你哋都有講過，就係全程都要打開車窗，等個空氣流通啦。呢個都係按照住衞生防護中心個指引咧，去指示司機嘅。 即係每接完一個客人咧，可能都要為個車廂去清潔一次係嘛？ 目前咧衞生防護中心，我哋就睇下衞生防護中心有冇 update 去點樣指示啦。暫時咧就係佢開工收工咧都要去消毒嘅。至於每一程咧，這個就衞生防護中心睇下佢係有冇咁樣嘅要求啦。 Okay. 我就睇到呢呢批司机呢，当然我哋都好多谢佢啦，咁佢哋亦都差唔多半专业地要保护自己啦，即係虽然唔係完全专业。但好似啲护士呀、其他嗰啲从事呢方面工作嘅人呢，通常有两个环节呢就比较难解决，一个就係去洗手间，第二个食饭。咁你中间心呢，到洗手间食饭嗰度使唔使换衫呢，又即係点样呢？ 其实我哋今日都同司机去准备过，当然佢离开车厢呢，就当然就已经要除低嗰件防护衣、手套咁呢啲啦，当然就要自己去消毒自己双手啊呢啲。咁防护衣当然亦都要妥善处理好，摆一个密封嘅胶袋里面，咁方便之后去弃置，都唔可以周围摆。咁呢啲係有指引，已经係要佢哋咁样做㗎啦。即係譬如佢要去厕所啊，当然呢啲都要需要有呢个安排啦。翻上车之前亦都要重新嘅去着返好佢嘅装备啦，跟住先去继续接待一个乘客。咁呢一个已经係包含咗喺个指引里面。咁你话司机食饭呢，其实我哋今日同司机讲嘅时候，大家都明白其实我哋可能面对嘅係一个好多嘅路程，即係可能每一个车程其实可能密住咁样要去做。咁其实司机佢哋都自己预备定呢，要带定三文治啊，要带定呢啲，即係佢哋已经好准备好 ready 去服務市民去做呢一樣嘢，因為大家都明白，我哋而家唔係講緊一般開工，而係真係講緊點樣去同心抗疫啊嘛。 系有啲司机咧都担心咧，即系其实佢即系参与咗呢个计划啦。咁但系佢譬如收工翻屋企，始终咧都惊咧有感染屋企人个风险啊。咁其实有啲人都问啊，会唔会可以有啲譬如宿舍啊、隔离酒店啊等等，可以俾佢哋去到即系暂住咁样嘅咧？ 现阶段就冇嘅，因为好多司机我都有留意过呢个问题，卫生防护中心指示都系呢，如果司机已经做足咗上述嘅安全措施，包括又开埋车窗，其实呢司机嘅风险系低嘅。咁当然防护衣呢啲你要返到屋企之前就已经妥善处理好除晒啦。咁返到屋企其实都叫司机呢即刻要冲凉，同埋着过嘅衫呢都要洗㗎啦。咁相信咁样做呢係可以将个风险降到最低囉。而今日苏花听到司机嘅反应呢，其实佢哋都唔太担心嘅。即係当佢哋知道啊，原来都有咁多措施守则俾佢哋跟住做，咁其实佢哋都安心嘅。 嗯，明白，即係都有好多嘅保护装备或者係一啲工作去到保护啲司机啦。咁但係真係有啲司机譬如真係喺呢个工作嘅期间不幸咁确诊嘅话，咁可能都即係可能大机会就因为参与咗呢个计划呢而係感染咗啦。其实保险包唔包呢？ 保险如果你话的士个保险呢，本身就同新冠病毒呢一样嘢就应该係冇关系嘅。咁但係譬如话之后政府会唔会啲嘢延伸去帮助呢啲司机，我諗呢个就要问返政府啦。 咁另外就譬如加俾钱呢，即係譬如啲乘客搭咗呢架嘅的士，咁俾钱啦，咁俾钱即係而家好多时都係现金交收啦，咁都有啲司机都可能驚个风险喎。 是对啊，因为所以在这件事上面呢，我们都鼓励乘客呢就预备好足够的钱啊散资啊，最好就不需要有这个找足的钱咯。 OK。咁另外就係、其实你哋话暂时呢就係有即係打算用200架的士去到做係嘛。咁係嗰个的士其实有冇特别嘅装备或者規格上面要求，譬如话啊，即係可能有啲司机都係担心个感染风险啦，譬如会唔会可以安装一啲嘅隔板呢咁。另一方面就係有冇话边啲的士係比较适合做呢个嘅抗疫接送嘅工作嘅呢？ 其实就冇嘅，因为都系按翻卫生防护中心嘅讲法咧，就系、是、其实当你个空气流通嘅时候，司机中间嗰个隔板咧，其实系冇乜太大需要嘅。始终空气即系个风咧，系由司机嗰度吹向后边嘅，就唔系由乘客嗰个吹翻去前边嘅。咁所以呢、这个当然如果有个隔板，可能系安心嘅用途多啲啦，比起去实质个用途。咁所以呢、这个特别系而家我哋咁赶急要即刻去推出呢件事咧，咁呢啲措施或者呢啲咁样嘅硬件咧，其实系未必有嘅。咁而家呢一个阶段，其实我哋都系去邀请司机，都系最主要唔系睇个司个车的硬件啦，因为个车其实最主要就系用嚟接送个乘客嘅啫。其实乘客喺个车厢里边咧，系唔会有即系任何活动喺里边嘅。咁所以最主要就係司機願意參與，咁就幫助乘客去睇到醫生咁樣啦。 咁不如我哋都打起立，我哋都問下聽眾啦。相信有一部分嘅聽眾都係的士司機嚟㗎。咁大家有冇興趣參與呢個抗疫嘅計劃呢？咁大家有冇咩疑問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我都覺得呢，如果有啲司機真係 不幸在運載這些乘客的個人當中染了病呢，即其實他們那個跟住就要停工㗎啦，即都或者有啲會影響到屋企人添。其實真係嗰個保障呢，我覺得你哋都應該要同政府傾下裏面點樣對呢啲司機有一啲嘅職業保障先啦。 对啊，对啊，咁呢个我谂就要睇政府佢哋嚟紧诶，会唔会有啲嘢可以提供到俾业界咯？ 因为佢差唔多扮演咗政府做运输队嗰个角色噶嘛，某种程度上。 所以其实系噶，同埋我哋其实喺呢件事情上边，我哋好见到的士司机佢哋嗰个热心咯，即系佢唔系真系好似平时大家见到眼中嘅的士司机咁。所以我自己头先讲，点解我都咁俾佢哋感动咧？因为真系有司机自己走嚟。在乜都冇問的情況底下，就已經同我 Sony 我想參與。 我又想問一下咧，即係嗱，而家的士譬如係即係一日廿四小時分開，即係兩三間咁樣啦。 嗯。 咁而家譬如徵用咗做抗疫的士嚇，接載病人去指定診所，咁可能得一間左右咁嘅時間嘅啫。咁另外嗰啲司機點算咧？ 另外嗰個司機其實就要去揸第二啲車噶啦。老實講，即係因為譬如我哋而家講緊徵用咗二百架的士同埋佢哋嘅司機啦。咁如果你話本身啲二百架佢譬如有個夜更司機，咁喺呢段時間夜更司機就要去揸第二架的士啦。 OK， 好。另外就而家暂时就是你哋嘅抗疫团队会系再一啲嘅初确病人去指定诊所啦。嚟紧有冇机会再扩大啲服务，譬如做唔同嘅嘢咧？譬如话系运载一啲嘅抗疫物资啊，或者系再一啲嘅可能系深喉唾液嘅样本樽。因为而家的确好多人都即系初确留喺屋企，咁又唔方便外出啦。你哋会唔会将来都考虑下呢啲嘅服务咧？ 我谂呢个要同运输署去探讨，因为始终的士咧系爱嚟载人嘅服务嚟嘅。如果你话纯粹系载一啲物资啊，或者装一啲可能生活佢嘅样本啊，呢啲我相信有其他嘅物流团队咧系可以去做到嘅。但系正正就系其他物流团队佢哋未必能够装乘客咧，咁所以我谂的士主要都系即系专注喺装乘客去睇医生啊，或者去将送去唔同嘅地方啊咁样样咯。 好啊，唔该晒郑敏仪，多谢你。 唔该晒， 多谢。 郑敏仪咧就系的士车行车主协会嘅常务副主席嚟噶，咁都问一问听众啦，有冇啲系揸的士嘅的士大佬咧？对于呢个计划有咩嘅问题或者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你系咪玩啊，世杰？ 咩事啊，郑敏？ 嗱，农地官鸟、湿地官鸟嚟紧仲系官鸟，你今次唔系硬地官鸟啊嘛？ 你又估啱一半噃，今次系林地官鸟，树林嘅林啊！香港官鸟会上嚟详细讲解噶啦。 而我就请嚟绿色地球嘅代表讲下山径垃圾调查。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前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定邦。 国安法咧就是一个国家所立的法律，所以咧就唔可以用基本法去审查，这个同基本法是平衡一个法律。佢就经过基本法的第三附件，然后咧就以全国法律在香港实施，咁所以变咗咧呢个系全国性法律嚟嘅。 星期六晚上九点， 国安法事件簿， 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55啊，你都听听众嘅意见先啦。咁啊，电话旁边有听众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陈生 你好啊， 请讲。 问题啊，我关注嘅问题咧，头先有啲嘢你头先介绍已经讲咗，我唔讲啦。 OK， 嗱，譬如司机做抗疫司机，呢、这个有一样都要关注嘅，就系话如果咁不幸喺，因为都其实个风险都高嘅。咁如當然個人因素咧，即係解決咗屋企有冇問題啊，做唔做嘅問題。如果真係中咗招，咁啊仲要交租啊，即係其實個付出都有另外一個經濟上壓力啊，同埋工啊，咁呢方面有冇保障嘅咧？ 系，陈生都可能关注即系司机保障嘅问题。 佢差唔多因公受到感染，咁呢个会唔会有一个保障喺里边？呢、这个都系一个好合理嘅问题嚟嘅。 听听张先生嘅意见先。张生你好， 系你好，系我张嘅，系我直接都会做啊呢个抗疫司机嘅。 你想做嘅会做嘅， 唔系会做噶啦， 系。 咁你头先讲对于嗰啲保障，你觉得有冇呢个需要呢？ 其实都即系尽量小心啲咯。但我希望啲客咧，即系如果上车最好就笠两个口罩咯。 系系， 同埋上车之后咧就自觉即系。唔好做咁多动态嘅动作咯，咁就即系我哋可能会即系安心啲咯。 嗯，你可能要准备多啲口罩喺度咧，即系可能俾佢带多个先啦。如果佢得一个，系啊， 我后面会摆一盒喺度，咁你即系上车，咁你佢带多一个，咁 系啊， 即系安心啲咯，同埋就隔一隔中间咁，我谂应该就冇乜问题嘅，即系。 其实你哋都好难得啊，肯做呢个工作，真系吓，真系。 咁咧 个谂法系点啊，张生？ 咁你疫情之下，即系中咗嘅，大家都唔想啊嘛，即系咁你中咗，咁即系冇中嘅人，即系可以帮翻有，即系中咗嘅人咧，即系希望即系对的士司机有一个即系好啲嘅改观咯。 嗯，嗱，而家即系政府同的士业界就倾紧嗰个即系资助嘅问题啦。究竟的士司机参与呢个计划会有几多嘅补贴资助咧？咁你有冇一啲期望啊？ 其实都即系都系交由政府去决定咯。但系即系其实嘅即系最紧要就系大家都帮到大家嘅啫。 OK， 好啊，唔该晒张生嘅电话吓。咁我哋听多一位听众啊，有司徒先生喺度。司徒先生你好， 司徒 系你好， 司徒先生， 我啱听咗咧，郑小姐打电话嚟咧，我觉得佢即系好无知，同埋即系对啲司机好唔负责任。 点解咁讲咧？ 嗱，因为佢话啲司机可以带三文治，如果佢一路带咗三文治，我记得咧，就算做实验室嗰啲啊，嗰啲人都要着纸尿片，佢唔可以轻易除嗰套保护衣噶，而且佢哋收咗工之后咧。那個保護醫叫他自己去處理，我想請教一下醫管局那些穿了全套保護裝備，那他那些保護醫怎樣處理啊？是要很小心的，因為他那套保護醫就是會騷擾到他周邊的人的嘛。 明白。 他自己都沒有這樣的知識，就叫司機去搏。 明白，好啊，嗱，司徒先生，其实咧，即系而家政府都话会委托卫生署啦，吓，就住今次呢个嘅计划咧，去订立一啲嘅指引嘅。咁头先咧，司徒先生其实讲得好啱嘅，因为咧，即系保护衣，好多人都讲啦，着系一个问题，除先系更加大嘅问题，去保护嗰、那个即系着保护衣嗰个人啊。咁相信咧就嚟紧卫生署咧会就住呢啲嘅司机究竟系翻工放工嗰个处理状况系点样咧，有啲嘅清晰嘅指引啊。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咯，咁啊，听日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